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24课谈应用。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感谢主的恩典啊，主是在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了。查经组长训练这个课程一共24课，谈到了查经的目的和重要，小组的好处，基本的解经原则，圣经的修辞、文体等等。此外呢，课程中也介绍了各种不同性质的查经，还介绍带领查考不同书卷、不同课题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各项事情，也在课程中做了示范。现在来到最后一课，我们要谈谈应用方面当注意的事情。对了，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第一课提到查经的三个重要目的呢？就是第一，引人入圣，圣经的圣，圣洁的圣，意思就是把组员带进圣经里，让组员认识圣经的教导以后呢，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并用神的话塑造自己更圣洁的品格，过更圣洁的生活。第二，引人入圣，胜利的胜，得胜的胜，让组员明白圣经的话，并靠着圣经的话过得胜的生活。好，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引人入圣，而这个圣是丰盛的圣，让圣经的话改变组员的生命，使组员有更丰盛的生命，过更丰盛的生活。其实说起来呢，意思就是查经之后就应该回应圣经的话，回应圣经的话，还要实践圣经里的教导。不过圣经成书的过程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受众，今天当我们要应用圣经里的教导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生搬硬套。好，以下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下应用圣经的时候当注意的一些事项。好，弟兄姊妹，以下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应用圣经的时候当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圣经时代发生过的某些事例不一定适于今天的处境，圣经时代发生过的某一些事例不一定适于今天的处境。圣经成书距离今天呢最少2000年，要具体的应用一段经文的教导并切合今天的处境，必须先理解经文对当日受众的意义，当时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今天的处境，我们不一定要按照当时的事情来做啊。那举个例子来说，立位记19:9-10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命令跟我们现代住在城市里的人呢，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今天很多城市根本都没有田庄了，也没有什么葡萄园了。可是这个命令背后的精神呢，却是基于神关心穷人和寄居者的需要。神要他的百姓也关心穷人和寄居者。要应用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就必须根据解经过程中找到的原则啊，一个通用的原则或精神，再套进今天的处境，才能够做出具体的回应。那又例如，犹大死了以后，啊，耶稣的门徒犹大就是那个卖主的门徒啊，犹大死了以后，其余门徒要选一个人代替犹大使徒的职分，他们就撤迁选出了马提亚。那今天教会选举长老、执事或者其他职员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撤迁呢？要知道，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对使徒来说，撤迁是明白神旨意的方法之一。可是圣灵降临以后呢，圣经就再也没有记载用这种撤迁的方法来寻求神的心意的事情了。今天圣灵住在信徒心里，加拉太书5:25很清楚地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既然如此，就可以直接寻求圣灵的引导，而不需要使用撤迁这种方法了。当处境改变了，就不适合用古时候发生过的事例应用在今天的处境了。应用圣经的原则，关键是把圣经原则应用在此时此地独特的处境中。好，第二项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要小心遵行圣经上提到的命令或吩咐。杨恩的感觉是，这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好像最多疑问。弟兄姊妹，新旧约圣经里都记载了好些命令式的句子或教导，例如十诫，还有摩西五经里面的律例诫命，新约里面呢，耶稣的教训，保罗的书信中很多的教训等等，用要、应当、不可等等这些带着权威的字眼，乍看之下呢，理当直截了当的遵行。可是我们必须分别哪一些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哪一些是时移易事，必须小心寻找通用的原则才适合应用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圣经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超越时空、永不改变、信徒必须遵守的真理。但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哎，这个呢，就是需要寻找通用的原则才能应用的命令了。今天很多行业星期天也要上班的，难道一信了主就得辞职换一份新的工作吗？当然不是了。其实这个诫命的精义呢，是在于神要人休息并敬拜他，因此呢，就不需要死守不做任何工的规定。那又举个例子来说，马太福音19里面记载，耶稣对一个少年人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难道今天我们也需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才能够跟从耶稣吗？当然不是了。弟兄姊妹，从马太福音19的上下文呢，或者是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也可以知道，对那个少年人来说，财产是他的偶像，财产是拦阻他跟随耶稣的东西。耶稣叫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叫那个少年人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可是耶稣却没有叫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有一些特殊的命令或者特殊的吩咐是耶稣针对某一个人说的，要这个人去做某一件事，但是这个命令或吩咐里面呢，也许有一个原则， 而圣灵也许会要我们应用这个原则，而不是去做那件事情。例如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耶稣叫少年人变卖所有的变卖他的财产，因为财产是他跟随主的拦阻。那这里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排除跟随主的拦阻，每一个人都应该排除跟随主的拦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是要我们除去所有跟随主的拦阻。那还有一些普遍性的命令，例如腓立比书三章第一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还有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那类似这样的命令或者是吩咐有上百个，我们都必须明白并小心遵行。好，第三个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对照反省。对照反省，圣经里记载了很多人物的言行，仿佛一面镜子，让我们对照反省的，让我们从不同人物身上有所学习，或者是引以为戒。值得学习和效法的地方，例如某某人的信心、忠心等等，我们就引为榜样。一些措施，例如彼得跌倒、以色列人埋怨神、离弃神等等，我们就应该引以为戒。至于喇合，他一家蒙神拯救，信徒可以效法他以谎言达到善良的目的吗？这个问题呢，就必须用已经解经的原则了，要从其他经文认识神怎么看谎言。多处经文都指出神不喜悦人说谎。约书亚记第二章十到十二节里面提到喇合的时候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可见喇合蒙拯救呢，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神，神悦纳他的信心。我们不应该不顾圣经里面明显而直接的教训，就学喇合以谎言为手段。好，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共鸣感通。共鸣感通，圣经里面的人物虽然和我们生在不同的年代和社会里，但是对神的经历和感应却可以超越时空，和我们相通，产生共鸣。应用圣经除了认知行动的层面，也有感性的一面。换句话说，我们透过投入作者的处境，体会作者的情感，在内心深处产生回应，产生一种回响。那例如诗篇里面的哀歌和赞美诗，往往流露出作者浓烈的感情，有类似经验的人读起来呢，就更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心灵就受到安慰，情感就得到宣泄，而作者对神的盼望依靠也成为读者的鼓舞，使读者的情感得到提升。那弟兄姊妹，以上提到的四点呢，是应用圣经的时候当注意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呢，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甚至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真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存谦卑开放的心等候神， 得着亮光之后，当存顺服的心，要立志实践所领受的道。实践的时候要有明确具体的行动，才能够结合生活和真道。那这个过程中呢，默想和祷告是很重要的。面对圣经的原则或教训呢，我们可以从个人开始反省怎么样应用，然后将应用面扩大到家庭、教会、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社会层面。总的来说，应用圣经呢，包含理性的认知和情感的投入，透过默想和祷告，整个人伏在圣灵的工作之下，领受了神的教导以后，把神的教导化作具体的行动，实践在生活中，这就是查经的最终目的了。好，以下呢，杨恩给弟兄姊妹提一提，有助于思考如何应用经文的一些问题。第一，经文所描述的处境和自己现实的生活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第二，有什么原则可以应用在自己的处境中呢？如何应用呢？第三，自己像经文中所描述的人物吗？为什么呢？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吗？第四，从所读的经文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吗？第五，经文中哪一个重点最吸引自己呢？为什么？第六，经文中的教导难以实践吗？困难何在？怎么样克服呢？第七，经文中提出的要求或教训，自己做得到吗？第八，经文中有什么地方引起自己的共鸣吗？作者的体会对自己有何启发呢？但愿以上的问题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默想，可以怎么样应用圣经。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怎么样正确的应用圣经的原则。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呢，一般有两个选择。第一，应用在和经文所记载的一模一样的情况中。第二，应用在类似的情况中。好，先说第一种选择，应用在和经文所记载的一模一样的情况中。有时候啊，我们的确会落在和经文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境况中。例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当年对以弗所信徒的劝勉，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还是一样重要。因为差不多2000年来，我们征战的最终本质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们还是与撒旦的权势征战，而我们唯一的保护仍旧是神的大能。好，第二种选择，应用在类似的情况中。有时候呢，我们的确会落在和经文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境况中，但是更多时候呢，情况并不完全一模一样，就不能够随便套用圣经原则了。例如，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记载，保罗说，不要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而这背后的原因呢，这背后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谨慎。恐怕我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有一些人不太恰当地应用保罗的话，恐怕是保罗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事情是这样的，也许是受了潮流的影响吧，有一些留长头发留胡子的青年基督徒 在教会的青年聚会里面啊，弹吉他唱诗歌。他们当中呢，有的是受了潮流的影响才留长头发留胡子的，而有的呢本来就留长头发留胡子的，信了主以后保留原来的样貌。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就说，哎，这些年轻基督徒啊，是他们的绊脚石，是教会的绊脚石。年长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呢，就起了矛盾。谁是谁非，我们且不讨论了。杨恩想提出探讨的就是，说那些年轻基督徒是年长者的绊脚石，是教会的绊脚石，适当不适当呢？我们来看看，说青年基督徒是绊脚石这个情况，跟保罗所说的一样吗？情况一点也不像，一点也不类似。弟兄姊妹啊，保罗说的绊脚石是叫软弱的人跌倒的事，而年长信徒所说的绊脚石不过是叫他们反感，使他们不舒服的事。此外，保罗说的软弱的人是那些看见人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就想跟随人也吃祭拜偶像的东西的人，而年长信徒看见人留长头发留满脸胡子，会不会也想留长发留胡子呢？显然不会。可见把绊脚石用在留长发留胡子的青年基督徒身上并不合适。不过要是把绊脚石用在喝酒方面呢，就恰当的多了。比方说，喝酒是你的自由，你想喝就喝，想几时喝就几时喝，这是你的自由，谁也管不着。但是你这个自由要是会引起一个刚刚戒酒的人再度陷入酗酒的问题里，那你就应该放弃这个自由。这情况就跟祭偶像之物的情况类似，就可以那样应用圣经的原则了。好，再举个例子来说，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神差遣乌鸦供应先知以利亚所需要的食物。这个记载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很显然，这个记载呢，并不表示神要借着鸟类来喂养饥饿的基督徒。这件事情的原则就是，神有时候呢，会用不寻常的方式来供应人的需要。这个原则的应用就是，信徒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他儿女的需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从圣经的记载引申出一些原则的时候呢，也必须小心应用，要不然呢，也会出现问题的。例如，创世纪二十四章记载，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他的少主人以撒找妻子的这件事情，要是看了经文的记载就下结论，以为向自己或亲友行善的女子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妻子了，要是看了经文就这样相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章经文根本就不是谈如何寻找合神心意的妻子。从创世纪二十四章得出来的原则是，只要信靠神，依靠神，神必会引领我们。好，说到这里，杨恩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考虑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呢，也要对圣灵的带领敏感一些，因为圣灵会指出我们属灵生命中需要改变的地方。此外，应用呢必须个人化、具体化。比方说，不要说我们应该更像主耶稣，我们应该更爱妻子，我们应该更加懂得控制我们的脾气。这样说呢，好像跟自己无关，而且很笼统。与其说我应该更爱妻子，倒不如更具体的说，我这个周末不出去应酬了，留在家里陪妻子。与其说我们应该懂得控制脾气，倒不如更具体的说，这一次 开研讨会或者开检讨会的时候，我再也不随便批评某某人了。另外呢，有一些应用呢，也许需要更多时间来实行的。例如，要改善自己的坏脾气，要改善跟别人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时间来实践的。弟兄姊妹，应用是最终极最荣耀的一步。看到经文在自己的生命，在组员的生命里产生果效，是让人非常兴奋的。查经以后，让神的话刺透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而圣灵也会赐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的弱点，我们就得以逐渐长大成熟。认识神的真理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呢，唯有实践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蒙福啊。认识神的真理是必须的，但是唯有实践真理才能真正蒙福。好，最后杨恩送你一句话，是一位长辈啊，一位属灵长辈说过的，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投入圣经中，把圣经全然投入自己的生命中，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投入圣经中，把圣经全然投入自己的生命中。愿神赐福你，再会。